艺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温度可达36度，夜间最低温度20度，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适合户外活动。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近两日维持高温，空气也非常干燥，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的朋友请一定注意防晒防暑并及时补水。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温度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4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今日便有大风和降水天气，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东部地区的环路车辆比较集中的地方是东二环、东三环和东四环南北全线，还有就是东五环化工桥到大黄庄桥以及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北南向北方向，东六环徐庄桥到土桥新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美中颐和院区亚运村院区的儿科主任李英。 大家好。哎，大家好，大家好。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好。 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啊，我们通过电波呢也向收音机前的所有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呢祝愿你们节日快乐。那平日里面呢我们都祝小朋友们健康成长，天天快乐。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啊，这个如果小朋友生病了他不分节假日。 对，没错。 这个小朋友不光不快乐了，全家人就都不快乐了。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六一儿童节当天特地呢请李主任出马啊，帮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夏天到了，那小朋友的这个常见的暑期的一些病啊疾病啊也启动了夏季模式。那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呢？我们先请李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 对，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应景啊。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先那个祝我们这个能听我们收音机，不管他听不听我们说听我们这个节目啊，那祝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每个家庭和我们所有的跟从事跟孩子相关事业的这些人，包括一个儿科医生的一个特别真诚的祝愿。可是真的是做到 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好像这个很艰难的。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说见应景了，就是刚才路上来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这个节日的气氛了，就炎热的那种炎炎的夏日，好像路上还都在堵车。然后确实是这样的，今天咱们看气温，我觉得已经报到35、37摄氏度了哈， 暑期模式嘛。 真的没想到这个一下子六一我们的这一天是北京的最高的气温。那么其实最近的话已经是最近两周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们孩子因为夏天的一些问题，那么到门诊来找我寻求帮助的这个已经逐渐的增多了。因为昨天一整天的门诊也是这样的，那么我记得不断的我在告诉家长，我说你看一下我屋里边的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调整模式是什么样的。因为家长现在还有一个错觉哈，越小的孩子他越不敢开空调， 有顾虑是吧？ 对，有顾虑， 怕吹着。 对对对，怕吹着。昨天一早就来了一个新生儿，这十几天的新生儿，这个孩子当时37.6度体温，然后当我检查完了以后，体温就瞬间变成36.6度了，就是你知道不？热的那个。所以孩子呢，夏天对孩子的折磨就是第一个就是热嘛，啊，真的再加上北方我们北京的这个天气的一个干。然后呢过两天我觉得到7、8月份又开启了这种闷热的模式，那么湿度比较大，所以不管这种紫外线强度比较高的这种干热模式，还是这种过两天那种闷热模式，对孩子的身体状况打击都是非常大的。 嗯，在这种打击下孩子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对，最容易出现的就是那么一些食欲下降， 不爱吃饭。 对，不爱吃饭。 这个分年龄段吗？ 真的不分，就是不管是就是我们在以母乳喂养为主，或者是已经吃了饭的这些孩子，包括一些其实户外活动越多的孩子，那么对于孩子的食欲影响是越大的。对，其实你知道，就是孩子他的健康的基础就是吃饭嘛，对吧？所以吃不好的话，那么其实孩子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抵抗力也都会下降的。 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哈，到了那样的天气的时候啊，就大人食欲都减退，不想吃。 对对对。 但在那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就是他不会换位思考，他就逼着孩子吃啊吃。 对，就这种没错，就是要不能强迫进食，你一定要理解孩子这个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呢让他增加一下他的食欲。再有啊，就是这个夏天的饮食原则一定是注意，就是说以这种少油少盐的，尽量不太油腻的清凉一些的食物，又能保证孩子的营养充足的供给，还能不能引起孩子肠道负担过重。这个是要需要家长们花一些心思的。 好，那么如果孩子食欲不振的话，通常李主任您都会采用一些什么方式，或者说把一些什么样的高招支给家长们呢？ 对，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孩子那么其实他食欲不振的话，现在这个季节就第一个原因就是热。那一定要不让孩子热， 就保持室内的这个温度啊， 对啊，包括、就是、 别舍不得开空调、啊、 是，包括就是说我们夏天还有一些空调的这个合理使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讲到夏天的事滔滔不绝，滔滔不绝，你看我都停不住我就觉得特别看孩子其实特别难受，家长他不知道说你怎么就是不吃饭，你怎么就是不睡觉。其实你知道就是一个热的话足以让孩子不吃饭不睡觉、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孩子啊，那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孩子先外出活动啊，比如说在家居家的这些0到3岁的孩子，我们要每天有固定的这种户外活动的时间，一定要注意避开啊10点到16点，就是这个时间，这6个小时的话，我就不建议孩子们在外出了，至少今天这个今天这样的温度。那么一定要说出门的话，那你8、9点钟的10点之前要回来，然后下午的话呢4、5点钟再出去。你想如果说是你10点、11点带孩子又晒了一小时的太阳，特别热，他中午饭肯定是受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户外活动要避开热。那么在外边待的时间的话，孩子越小我不建议，就是越小那么待的时间要越短，然后呢尽量的选择背阴儿的地方，树荫儿底下，那么太阳不要直晒，然后还有就是给孩子呢尽量遮挡啊，不要裸露皮肤。你知道我看小姑娘穿什么小吊带儿啊，孩子小男孩穿什么跨栏背心，那种的话看似清凉，其实是不利于孩子的， 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了。 对对对，一定要穿一些能够遮挡孩子皮肤的，戴个小帽子啊这样的。出门之前给孩子喝点水啊，一定要知道夏天补水也是能够降低孩子体温的啊。那么就是出门之前喝水， 然后回来以后的话再给孩子及时补充的水分。这个水的话其实也很有讲究的，那么如果要想让孩子比如我们又能清凉解暑又能增加食欲，可以给孩子呢比如煮一些像什么山楂呀陈皮这样的，放一些蜂蜜冰糖，大一点一岁以上 的孩子有点味儿的水哈， 对，有点味儿的水，然后呢可以你像煮一些什么绿豆汤啊，这都没问题啊，有解暑作用的，要晾到室温就可以了。甚至现在就是大一点的孩子喝配方奶啊，比如说他加辅食吃得很好以后的，加了就再喝配方奶的孩子，那么我们也建议可以适当的把配方奶降低一下温度。就是你比如我们40度水冲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喝进去40度的水，其实他很热，容易出汗的，那么可以晾凉一点，比如在室温，一岁以上的孩子喝室温下的奶，配方奶完全没问题。 嗯嗯。好，既然说到这个食欲的问题啊，很多家长也担心啊，就是如果真的到了孩子不想吃东西的时候，甭管是大宝宝还是小宝宝啊，咱们这一天少吃个一顿两顿的，少喝个一顿两顿的，有问题吗？ 真的没问题。 所以小小孩也没有问题吗？ 对啊，所以真的没问题，就是看孩子的这个看他的尿量，看他的精神反应，如果很好的话，那么就真的就是没问题。其实就是你看啊，我们要注意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啊，比如我们新生儿，我们这个时期的话，我们按需喂养，他愿意怎么吃怎么吃。那么大一点孩子的话，其实要建议他应该是定时定量的喂养，比如说我们中午这顿饭孩子没吃，那么家长很着急哈，12点这顿饭没吃，那么一定是然后1点喂一点，2点喂一点，3点喂一点，这个是我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生怕孩子没吃饱，其实直接就导致了他晚饭也是更加他吃不下去。 嗯，其实我觉得大一点的孩子呀，真的不用太介意这点，就如果他身体没有问题的话，他饿了他会跟你要吃的， 对，没错没错。 好，我们先说了这个食欲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夏天啊，我们最关注的防晒问题啊。刚才呢李主任讲了，就是其实呢像这样的高温天气的时候呢，不要给孩子穿得太清凉都暴露，反而是让孩子更热啊。现在外面很流行那个防晒衣，您知道吗？那个适合小朋友吗？ 小孩子专门有，有。其实我觉得呢，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呢，能够第一啊、能够遮挡住孩子的皮肤哈，那个，然后呢，还有就是要透气，吸汗透气，柔软没有刺激。那么尽量的颜色的话呢，选择可以，比如是可以更好的这种反射紫外线的这种浅色的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没有必要说专门买什么所谓什么什么科技的防晒衣，一件小长袖衬衫，棉质的白色的， 对呀完全没问题， 主要是起一个遮盖作用就可以了。 对 那我们再来说说防晒的问题啊，这是防晒衣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防晒霜的问题。有不少听众也问到了关于防晒霜的问题，说小孩需要涂防晒霜吗？怎么涂？涂什么样的？ 对，防晒霜的话呢，要注意它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室外活动超过一个小时以上，那么这个季节啊，夏天这个季节就需要给孩子涂上防晒霜了。特别是我们的衣物遮挡不住的地方，因为紫外线对孩子的皮肤也是有损伤的，同时呢，容易引起这种紫外线照射的皮炎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防晒霜的选择建议就是，那当然我们市面上很多，原则上的话，我们6个月以上可以用，6个月以下的孩子，那么建议就不要皮肤上不要涂防晒霜了。6个月以上孩子用，那么选择孩子可以用的这些品牌， 儿童专用的 都没问题。不过你就是儿童专用的，我也建议啊，我们把这个防晒霜买回来，不要马上给孩子皮肤用啊，买回来以后先去用一点黄豆大小的一点，然后涂在孩子前臂的内侧啊，就像做皮试那个位置啊，涂完了以后，然后呢慢慢让它吸收好以后，我们观察上一天，然后完全皮肤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我们再给孩子全身的涂抹，就是这样的啊。那涂抹的话呢，就是轻轻的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了。如果说我们在外边待的时间不长，那么只是下楼溜溜弯晒晒太阳，这个是没必要的。因为我看夏天好多家长愿意带孩子出去旅游啊，特别是到海边，这个是必须要用的，必须要涂防晒霜的。 那这个防晒指数呢？要倍数呢？ 倍数当然不要选择太高的啊，因为越高的话，它里边的化学成分越 多啊，成分越大。那么建议就是说，我们每次就是涂完了以后，那么要勤给孩子涂抹。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时以后觉得我们还回不去，他还要玩，那我们随身带着再给他轻轻的抹一层。 嗯，所以说大一点的孩子呢是可以用儿童专用的防晒的一些制品啊。 可以 另外呢，一定要遵循它的使用的一个方式方法，就不是说您涂一下就一从头到尾这一天下来了， 对， 不是，它中间还要再补充一些的。 对， 好，防晒说完了啊，我们该说防蚊了。 嗯，这个也是个问题啊，这个蚊子啊真讨厌，就是你知道我最近也是有好多，现在有流行手足口病，知道吧？啊，就是这个疾病，它的皮疹很有意思的，它在手脚的位置，当这个皮疹就是当蚊子叮完了以后起小水泡的时候，特别像手足口病的皮疹，所以好多家长就特紧张， 吓死了。 对对，举着那个蚊子咬的那个包就过来了，问这是不是手足口皮疹 啊？那它就完全我们普通人就看不出来吗？ 其实那它的那个皮疹啊，就手足口病的皮疹，它很典型的，它位置很典型，就是它在手心这个位置，它在手心和脚心，它不会在这个手背 啊。 它不会在手背， 所以叫手足口。 对对对，它呢那个它皮疹手心脚心还有嘴里边，它不会在手背或手指这个位置，再有脑门什么这些位置也都不是哈。所以一般你看蚊虫叮咬的话，蚊子很少咬我们孩子手心， 对 对吧？一般都是在手背啊、手指这样的位置。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单发，而且蚊虫叮咬哈，它一般都是单发的。再有一个特点就是手足口病的皮疹不疼不痒。那么蚊子咬的包是非常痒的，孩子会有痒的感觉，会去抓的。通过这几点我觉得就能够明确的鉴别出来。 好，说到这个防蚊呢，我们各家有各家的防蚊妙招啊，我们也想问问专业的大夫有什么防蚊的妙招没有。 其实说到这个蚊子的话呢，我经常在说，其实我说你不要到蚊子多的地方去就行了， 这是首先的。 对，这是首先的。你像我们室内，毕竟现在如果说卫生条件很好的话，它不会有那种大量的蚊子，偶尔个别有一个，对吧？这个都没问题。要知道蚊子的习性，为什么它喜欢咬小孩子？它就是因为它喜欢咬爱出汗的，爱出汗的人啊，爱用化妆品的人。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它的习性。再有就是黄昏的时候。水草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非要带孩子啊在七八点钟出去，那么就建议一定要穿上长衣长裤，把孩子遮挡住， 做好防护。 对对，做好防护就行了。小孩子在家里边的话呢，可以用一些蚊帐，那么尽量的就是叫做最物理的这种防晒的方式是最好的。所以任何 防蚊的方式， 对对对，防蚊的方式最好的。 嗯， 那么其实我不敢保证说我们现在一些什么防蚊贴啊、防蚊手环对孩子完全是没有伤害的。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文献说有这样的可以站出来说我这个是对孩子啊没有任何的伤害的，真的是。 没有人敢说100%哈。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预防。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想讲一讲，就是我们比如真的被蚊子叮咬了以后，那么局部的处理是什么样的。毕竟呢家长们现在呢，我觉得不要太多的担心，就是目前我们的大环境啊也不会说因为蚊子的叮咬传染一些严重的传染病。啊，这个不要太恐慌，对吧？因为没有这个大环境。那也就是说，蚊子的叮咬的话，给孩子带来的就是局部的皮肤的这个问题，感染啊、瘙痒啊这些。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他真的被蚊子叮咬了以后，我们要先止痒，啊，先止痒啊，不要让他去抓。然后呢，如果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啊，建议一定要你手边备一点，就这种皮肤有这种消毒功能的这些药水啊、药膏，给孩子涂抹，他只要没有炎症感染就行了。还有哦，夏天一定要好好剪孩子的指甲啊，把他的指甲要修剪好啊，因为他即使再去抓，那么指甲修剪好了的话，也不会对皮肤有太大的伤害。 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啊有宝宝的要常备一些止痒的这个小药膏，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一般止痒像还有就是植物的，像芦荟，还有就是我们药店里很好买到的芦甘石止痒的，刷上去白白的那个都没问题， 都可以哈， 都可以。 好， 好，说完了防蚊的问题啊，我们就该说防痱子的问题了。 就这些事儿，孩子夏天确实 夏天这么多要防的啊， 确实是，确实是。 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我们一会儿也会逐一的向我们李主任提出的啊。我们先说一些夏季里面常见的一些问题啊。好，那我们就来说说长痱子的事儿吧，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不过我发现现在的孩子比某一个年代的孩子比较而言，好像长 痱子的少 多了，少多了。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痱子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出汗以后堵塞毛囊，没有及时清理，然后继发的感染。 嗯， 那所以你看，第一个不让我们孩子出汗，这就没有痱子。第二个的话呢，出了汗以后我们及时的清洗。第三个的话呢，保证我们皮肤是干净的，其实就行。所以也就是说，刚才说为什么我们孩子这个痱子啊越来越少的原因，这些都有。不过也有啊，也有，确实是就是真是不敢开空调的那个家里边真的有。真的有， 就真的是怕孩子着凉不敢开吗？还是为了省电呢？ 真的就是怕吹着孩子，他觉得这个空调，其实我觉得空调的合理使用，你只要做到出风口不正对着孩子，然后呢注意室内外的温差，然后逐渐的阶梯性的降低就行了。那么孩子能够适应的温度的话是5个摄氏度，就是5个摄氏度的变化的话，他是完全能够适应的。比如我们今天孩子在外边阴凉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得有30度，对吧？ 嗯， 那么我们进到屋里边的话，空调开到25摄氏度，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不要一下子太凉就行了。那么还有就是说，比如我们从空调的室内再带孩子出去的话，先把空调关上，打开窗，让孩子适应适应，我们再出去。所以你要如果做到这样一个使用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嗯， 所以就是 还有就是过一阵可能天气会更热啊，尤其是到了晚上是很难受的，这空调可能会整宿都开着。这样的情况下孩子能适应吗？而且孩子 没问题， 孩子特别爱蹬被子。 对对，完全没问题。就是其实啊，小孩子他的越小的，我们讲3岁以下的孩子的话，他体质是这种阳性的体质。我们祖国医学讲这种阳性就是他是热的啊，热性的体质。所以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呢要注意啊，不要让孩子出汗。所以我经常在说，任何一个季节，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年龄，我就一个要求啊，你别让我孩子出汗。那么一出汗他就爱生病。真的是这样的。 那我们怎么衡量啊？通过这个物理方式怎么衡量呢？ 对，就是你看，其实孩子每个孩子对温度的他的适应是不一样的哈，感觉你只要摸摸他的手脚啊，如果说摸孩子的手脚冰凉的，这个时候说明你温度低了。摸手脚，看他是不是需要保暖，然后摸哪儿看是不是热呢？你把手啊往孩子脖子后边，啊顺着下边 就脖梗子、 啊、 这个地方、啊， 对对，脖子顺着小他的小后背这样往下边一摸，潮乎乎的，湿漉漉的，那么就说明热了， 不分。年龄段吧， 对啊，不分 大小孩都 是可以用这个方式的，对，大小孩都是这样的，对。所以我们讲孩如果温度合适的话，孩子的手脚一定是温凉的，稍微有一点凉，不是冰凉，温凉的，手脚温凉，脊背无汗，这个是我们说明我们穿的也合适，环境温度也合适。 好，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啊，到了夏天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挺常见的，中医讲啊叫什么属湿，有湿气哈、啊，咱们可能讲就是跟过敏有关系。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就是你说皮疹吗？ 哎，就类似于这种 啊，皮疹是吧？就是因为其实这样的孩子的话，那他一定是有本身他自己有这种既往使有过敏体质，有湿疹这样的。湿疹哈特别怕湿热。啊，非常怕，所以这种情况下，第一要明确明白啊，它的产生湿疹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因为产生湿疹的原因非常多，第一个常见的就是过敏，那么食物过敏，如果过敏的话，我们就不能让孩子接触。啊，膳食回避。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皮肤本身的问题啊，皮肤本身太敏感太干燥。所以在这个夏天啊，我们就对皮肤敏感的孩子很难办的，因为你要必须天天洗澡。如果冬天好办，我们不洗澡，一定要就注意洗澡的啊，洗澡的水温，那么36度左右，不要太高。然后呢，尽量呢就是不要用浴液冲一冲啊，让孩子洗一洗， 大小孩子大孩子冲一冲洗一洗，一周用一次浴液洗头的东西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天天用、啊、 没有必要天天用、嗯、那么我们可以勤洗两次，洗完了以后怎么办，马上把身上的水擦干啊，因为这样的皮肤如果水皮肤上留太多的水分的话，对它是很伤害很大的，马上擦干，然后抹上保湿霜保湿油， 嗯， 啊，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嗯， 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它疹子在这个季节复发。还要从饮食上啊注意，就是越是这样的孩子，那么一定要避免这种高蛋白的高油脂的高精细加工的食物，吃一点粗粮啊，吃一点青菜啊，比如说像什么瘦肉啊这些啊，这样就可以了。 嗯，那说到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孩子啊，就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 嗯， 这个问题会逐渐的缓解吗？ 会，因为我们小孩子的皮肤它其实容易出问题的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薄。 哦 啊，就是薄， 太娇嫩了。 对、 啊， 就是薄，所有的问题啊，你看，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防晒的问题啊，蚊子的问题啊，痱子的问题，它的根本就是一个薄字。那随着它的这个年龄的增大的话，它的皮肤的厚度啊，逐渐的增加，那么它皮肤的问题也会逐渐减少。 嗯，说到过敏啊，我们只有两个问题也跟过敏有关。这位听众问的是，我们家的孩子他没有说多大啊，反复过敏该怎么办？ 哎呀，其实第一个啊，就像刚才明明说的，那么他没有说多大， 嗯 啊，第二个的话，他这过敏的症状没有说。其实过敏呢，有很多的症状。第一个皮肤症状啊，疹子，各种荨麻疹或者湿疹。第二个的话呢是呼吸道，啊鼻炎、哮喘啊咳嗽，第三个的话是肠道。很多的孩子会存在这种食物过敏肠道的表现，腹泻或者严重的便秘或者便血、 哦、 要不然咱们问问他到底是什么， 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对，具体是怎么回事、 啊、就是大家其实像大夫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咨询你得会说是吧、 嗯嗯嗯、 那有的人我们就说这个小孩子拉肚子啊，吃坏东西了，可能不是真吃坏了， 对， 他有可能是过敏的问题啊、嗯、这位听众就说的比较具体一点，说请问一下李主任，我们家小孙女一岁半、 嗯、 小胳膊小腿上长了好多小疙瘩， 嗯， 不疼不痒、 嗯嗯、 说是湿吗？ 嗯，对，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小疙瘩，就是那种一般他也不红，摸上去呢粗粗的是这种稍微有一点黄白色的这样的，那么一般就是这种毛囊，我们叫做毛囊的一个反应性的炎症，基础还是皮肤薄，再有的话呢就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刺激，还有啊，还有最近看了几个孩子是因为我们户外活动比较多，然后呢穿短袖的衣服以后，它这个部位很典型啊，穿短袖的衣服，那么就是太阳直射的地方啊，照太阳的，我们叫紫外线这种反应性皮炎也有可能 啊、 哦，也有可能让他注意一下，要抹一点药。 好，那么这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李主任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一会儿见。 都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 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美中宜和亚运村院区儿科主任李英。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特地请李主任来呢，给我们说一些孩子呀在夏季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帮助我们的很多家长呢来回答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现在问题还挺多的。刚才有听众提到了过敏的问题啊，小朋友如果出现过敏的问题，可以像成人那样去检查过敏源吗？ 过敏源检测其实也是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啊，它其实跟年龄没什么关系的啊，一般我们现在采取的就是抽血检测啊，抽静脉血，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不管任何一个年龄段，那么我们静脉血测过敏源的话，它都有可能出现假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你本身就是真的对这个东西过敏，可是血反应是阴性的，查不出来。这个比率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是一般的啊，在临床上我们就对孩子进行这种临床的诊断。你就是让他不吃这个东西。有可能东西过敏的东西不吃，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它症状减轻了以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让它试一下，一吃又马上出现疹子或者肠道的症状了，就确定它就是一个过敏源。 是这样的。 对 啊， 对。 而且有些孩子确实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这种情况会缓解甚至消失，所以有些家长也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事情哈。 对对，就是他因为过敏有年龄进程，那每个年龄段过敏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确实有的孩子如果特别严重的症状的话，那么需要正规治疗，因为他不是说能够看一次医生两次医生能够解决的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李主任，他们家小孩呢是出生刚50天的一个男孩，现在呢是奶粉喂养，每次是90毫升，然后就摸摸孩子的肚子啊，发现硬硬的，而且喝完奶之后呢，孩子的表现呢就是还是哭，觉得不饱，但是这觉得不饱也肯定不是孩子说的， 其实还要吃是吧？还要吃， 但是呢，家长又不敢多给喝，说这怎么办呢？ 就是第一个，我知道家长的感觉，就是说他肚子越吃越胀，越吃越鼓，就不太敢喂了。其实我跟你说，50天的孩子的话啊，一次90毫升的奶其实不多啊，其实不多啊。他没有说体重。一般的话，我们全天的奶量的话啊，全天奶量像这样的孩子的话啊，有个700-800毫升，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就是90毫升，第一个首先他的量不多，第二个孩子出现这种 啊，肚子硬硬的，我觉得应该是腹胀啊，那比较胀啊，又是配方奶喂养，我建议啊要看一下我们配方奶的这个配方啊。那么现在很多的家长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这个奶不行，这个牌子不行，换另外一个牌子。那么其实跟品牌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看是跟品牌下边的奶粉的这个各种的配方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奶粉的品牌，它下边都有很多配方，适合不同的孩子，适合不同的肠道。所以我建议这个孩子啊，第一，那么要看一下我们的配方是不是合适。应该选择一些对孩子肠道比较负担轻一点的，不容易腹胀的这样的配方。再有一个啊，缓解他腹胀的这个方式，就是可以让孩子呢，他的竖抱，倾斜竖抱，让他的这个让他趴在我们身上，让他趴在我们身上，然后可以缓解，明显的缓解他的腹胀，明显可以，这个姿势的话是非常管用的。 那现在孩子喝完之后还哭，那还能再给他喝吗？ 完全可以， 没有问题。 刚才我说，因为90毫升不多，一点都不多。那么一次喂饱，然后两顿奶之间的话，那让他趴在我们身上，肚子孩子肚子贴着我们大人的这个前胸，这样的话还让他或者我们的手热一点啊，那么 活了活了， 轻轻的，对对对，抚摸一下孩子的腹部，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根本，我觉得他的配方不太合适，配方奶的这个选择的配方。可能对孩子负担肠道负担太重。 那说到选择这个配方奶啊，可能也需要李主任给出点主意了，这怎么选呀？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有这种就是蛋白，因为让我们孩子不舒服的啊，一个就是大分子的蛋白，还有一个是糖其实让他腹胀的原因就是两个。那我建议的话，我们尽量的啊，孩子小，那么他又出现症状了，尽量不要在初期就选择这种分子量比较大的尽量的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水解，把那个蛋白分子量水解成小分子的这样的，然后呢乳糖的这个量够用就行，不要太高。所以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适度水解配方，然后稍微乳糖含量低，比如说低乳糖或者中等量的乳糖配方就可以， 就看后面那个说明就可以了。 对对对，看一下，有的他会写上的，写在品牌的下边，他我这个配方，比如说水解或者低乳糖这样。 反正你给孩子选择配方奶吧，有可能第一次选的不一定是那么合适。有时候慢慢也得让他适应，慢慢的家长肯定也要重新做一些选择。 对，所以就是很，我还想告诉他50天，哎呀，应该是母乳喂养，就是如果母乳的话会很好，就是他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母乳就没这么多事 了。哎呀，真是真是， 估计可能有特殊原因吧。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听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宝宝现在1岁多了，眉毛还是很淡，长大会好些吗？可以涂点什么让眉毛浓一点吗？ 对，我也是，好多家长会纠结眉毛，纠结头发的，觉得就是你知道吗？其实小孩子吧，他小的时候他的毛发的发育，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薄，对吧？毛囊是长在我们的皮肤上面的，那么他皮肤这么薄，很难说就这个功能很完善，他的这个毛囊发育的都不好。那么尽量在过程不管他啊，这个眉毛不管他长成什么样，禁止去，有的还去剃，你知道吧？用这种包括头发也是啊，剃好几次说让他长，其实没关系的，反倒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损伤我们的毛囊，反倒它不长了。所以不去管它，不去碰它，你也别给人涂什么东西，它会长好的。 那这个跟遗传因素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毛发是跟遗传因素和营养有关系的。 就那你先看看他爸妈， 对， 他妈那眉毛如果就那样的话，那孩子估计就也就这样了。 对，没错，没错， 人家不是，那就慢慢就能好。 对，别着急，慢慢等着。 有的那个就是听一些老话讲，是不是涂点什么姜汁啊？涂点姜片、啊，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那个没 瞎涂啊，回头再过敏了。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儿子6岁了，目前呢总是出现尿床的状况，有点担心，说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6岁的孩子啊，一个是如果他一直尿床，那么我建议要去看一下。有一些很严，他也不是担心有什么病嘛，那么很严重的病理的问题就是发育没有发育好啊。那这个没有发育好的话，就是神经系统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不太常见的病叫脊柱裂，就隐性脊柱，你从外观看不出来。隐性脊柱裂的话，孩子表现的就是频繁的尿床，大了以后他也控制不住这种也是控制不住这种这个那个排尿。再有一个，如果这种很少见啊，病理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心理的，有些孩子有些心理问题要处理一下。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说他就是最近好像尿床比较多，那么6岁的孩子，我说其实跟我们现在那 孩子呢户外活动比较多，比较疲劳，那么夜里边有的时候睡得比较沉，所以的话呢，那这个尿没有办法不足以刺激他醒，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要分一分。不过六岁的孩子如果偶尔玩累了以后尿尿床，这是正常的啊，这个完全正常现象，它也不是病理问题。 行，如果说您真的特别担心啊，孩子这个尿床的这种情形啊，又特别异常的话啊，可以考虑去检查一下，也是去儿科是吗？ 对，去儿科就行。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估计可能很多家庭都会问到，他是四岁的宝宝，每天睡觉都要和宝宝睡在一张，每天睡觉都要和狗狗睡在一张床上，有没有问题？如果是的话呢，需要注意点什么问题？家养宠物的比较多啊， 对，那么其实我这个的话要问一下爸爸妈妈了，就是为什么他跟宠物比跟爸爸妈妈还亲是不是咱们应该问一下啊，让爸爸妈妈想一想。那其实孩子在入睡前的安慰的话，他是非常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给自己安全感哈，很舒适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如果说他那看来他是非常，这个狗狗的话呢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心理安慰啊，避免这种给他很大的安全感，这个倒是没问题的。不过确实是啊，我还是要强调，最好这个安全感由我们父母来给。还有一个就是那么首先他既然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看应该是如果没有这种接触的，我们容易出现的比如像宠物身上的毛屑引起孩子的皮炎，或者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呼吸道的敏感，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如果都没有的话啊，他没有任何的对这种宠物的毛屑过敏，我觉得这是第一位，我觉得还可以。那么第二个的话，其实我很担心安全的问题啊，毕竟宠物现在的话宠物伤人的这个事件还是有的。 他没谱哈。 对啊，真的真的就是你不知道他是吧他的性情。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除你没有过敏那么还好，还有就是安全的问题。再有其实我要真的再次提醒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心理发育要注意啊，其实应该爸爸妈妈多陪我们。 如果说成为那种依赖性的吧，真得考虑心理问题。如果说只是宝宝跟狗狗关系特别好， 对对对对， 中午小休息的时候呢需要狗狗在旁边陪一陪啊，躺在他身上，这个倒没有什么大碍，主要注意卫生就可以了啊， 对对对， 注意安全就可以了啊。这位听众也是问到了睡觉的问题，说我们家小孩睡觉的时候老是张着嘴，说去医院检查，说是扁桃体肥大，需要治疗吗？ 对，这个扁桃体我们也是有的时候叫腺样体肥大啊。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家长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就默认成一件事儿就可以了啊。那么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孩子呢，他一个是天生的，有的孩子的话那个位置就是腺样体就比较大，再有就是说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它呢其实腺样体就是一个门户，那么我们任何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对孩子侵入到呼吸道的话先过这个门户，所以一旦有感染它就会增大肿大，所以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也会造成腺样体肥大。这腺样体肥大的话啊，对孩子睡眠的时候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睡眠有问题，这个是一个原因，孩子就会出现张口呼吸、睡觉打呼噜，甚至会出现睡眠中的呼吸暂停，就是他突然间呢他就有窒息，然后咔把孩子憋醒了，他猛地又喘气。如果真的就是因为腺样体肥大的话，我建议还是，这个是我们看儿科的耳鼻喉科，请耳鼻喉科带我评价一下，他如果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严重的有睡眠障碍，那么一定要做手术切除。如果还好，那么腺样体这个东西的话呢，当孩子开始逐渐的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就慢慢变小了，就萎缩了。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不用管它了， 就不用管它了。 行，那您就是看具体情况吧，遵医嘱啊。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扁桃体的问题啊，刚才那个应该叫 腺样体 啊，跟扁桃体是一回事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好，这位听众也是问到了扁桃体啊，他说我们家宝宝今年六岁了，扁桃体经常发炎导致发烧，说怎么办。 估计 那个怎么办后面可能也是想着用不用给他切除了哈。 对，这个很常见，刚才跟我说那个一样的，特别是在青春期之内的这些孩子的话，他这个扁桃体都非常的活跃啊，稍微有风吹草动他就开始肿， 所以就是看发作的次数吧。如果说啊，那么我们六岁的孩子他一年之内啊，他的呼吸道感染就是因为扁桃体化脓感染红肿引起来的这种呼吸道感染超过六次以上啊，这个在我们医学里边叫做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如果真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因为这个扁，就是因为扁桃体引起来的，那么我建议可以处理掉 啊， 可以处理掉。 反正一提到手术吧，甭管大人小孩啊，都先紧张。 嗯，对，对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属于微创的吗？ 对对对对，很简单的，对， 所以不用担心啊。下面这位听众问到的是，一岁半的宝宝怎么清理耳朵和鼻子？ 哦， 发现耳朵里面有很多那个堵塞的东西， 嗯嗯、 可能家长想自己处理一下吧。 第一啊，这个不建议常规处理啊，就是我们耳朵里边，我们的学名叫叮咛。啊，那么大家叫耳屎或者耳垢都可以。那其实它是正常的分泌物，这个正常分泌物是非常好的。它在那个位置的话，是阻挡外边的所有的异物进到我们耳朵里边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舒服？就是孩子，比如说游泳啊、洗澡以后，他进了水，进一点水，他就会膨胀、泡胀，孩子非常不舒服。那这样一岁多，我觉得呢，我如果孩子听话还好，如果不听话的话，我不建议自己在家清理，因为你掌握不好那个深浅，你不太知道那个解剖结构。 啊、哦，就是 他真的不太知道 配合才行、 啊、对，禁止啊！你在家里用什么棉签啊、挖耳勺给孩子擅自的去掏耳朵， 嗯， 啊，这个你这个力度很难掌握。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耳鼻喉科、儿科的，就是所有的医院的耳鼻喉科，不是专科儿童医院，他们耳鼻喉科的话都会帮助 小孩子、 啊，都会帮助小孩子检查一下。一旦发现这个它里边的叮咛已经非常的严重的堵塞孩子耳道，影响我们的听力了，甚至他会专业的手法，有灯啊，有小东西啊，用小工具啊清理一下、 嗯。 我建议他如果不，首先别自己清理，再有就是让我们耳鼻喉科大夫帮着看一下需不需要清理，需要清理让人家帮你清 啊、 哦，这是一个。 好， 鼻子也是，鼻子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孩子啊，你鼻道里边的这个分泌物特别干，在家里边清的话，首先先用这种生理海水的喷雾，我们可以买到就湿润鼻腔的，先喷湿了，喷一喷，喷一喷，揉一揉，揉一揉的话，然后再或者可以用吸鼻器吸一吸，或者用我们那个小棉签把这种，湿润以后这种分泌物给它清出来。切记啊，绝对不需要，绝对不要那种干的时候。它那个分泌物特别干，你用棉签去掏，那越捅越深 啊、哦。反正如果您手艺不灵的话啊，这事儿就别自己干。 对对对对，嗯， 这是需要一定专业技巧的啊。说到鼻子呢，这位听众也是问到了关于鼻子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孩子老爱抠鼻子、 哦， 然后就抠着抠着就流血了， 对呀， 也不知道是他抠破的、 嗯、 还是说上火流血的， 嗯， 这个挺常见的， 对，嗯。对，反正因为你告诉他不抠不抠，别抠鼻子出血了，对他听不懂道理嘛，所以一定要找原因。有的孩子真的是鼻子不舒服，那么确实是我们这个上火其实是引号啊。小孩子其实呢，他就是比较热比较干，那他的鼻黏膜特别容易干，补充水分，补水从喝水，然后到环境的补水，到饮食的这个清淡补水，都是要注意的。再有就是说，孩子鼻子不舒服啊，一干燥的话。他就会去抠。我们一定要，刚才我说了，就这种喷雾，湿润鼻腔的喷雾，还有一些大孩子呢，可以用一些滴鼻子的这种滴剂，都能够起到湿润鼻腔，让他鼻子不再难受，他就不抠了。所以家长一定，特别是晚上睡觉之前，把我们的鼻子喷一喷，揉一揉，不要再让他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就不抠了。 嗯，这种抠破的和这种说咱们吃多了上火引起的流鼻血是不一样的哈， 不一样， 那是鼻黏膜被抠破了。 对 对, 对， 嗯，这位听众问到了手的问题啊，说八岁的男孩手上总是长倒刺儿、 嗯， 是缺什么吗？ 嗯，这个家长特别习惯，就是说一旦有这种问题，各种问题都会说我们缺什么、 啊、 是吧，都会这样的。 前一阵也是有问那个宝宝指甲盖上什么、 嗯、 什么横的多了竖的多了、 嗯、 也是问缺什么吗、 嗯、对对对，其实至少是这样的，我觉得啊，至少在我们周围目前的营养状况啊，很难见到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以至于已经影响到他的指甲的发育和皮肤的这种的末梢的发育了啊，没有了。那么不过要注意哈， 嗯，第一个，如果他特别挑食偏食的话，不吃这种粗粮啊青菜不太爱吃的话，我们有可能有这种情况，他皮肤容易出问题，适当的给他补充点啊，饮食上注意就行了。再有，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孩子呢，他末梢，他的手的这个末梢的话，他不止自己不知道保护，他去碰。去各种的坚硬的东西刺激的啊，把它容易长倒刺儿的地方的话呢，啊，抹上这种保湿的油，洗手的时候不要用这种碱性太强的洗手液，可以就是洗完手以后马上擦干以后给它抹上油，然后如果破了的话啊，消消毒再抹上油。 嗯，有些家长会采取说把那个倒刺儿给它剪掉，那个方法是对的吗？ 它剪掉是可以的，就是因为它不剪的话，孩子呢会用手去 抠哈， 抠完了以后就会出现这种。出血嘛，对吧？剪掉，然后以后抹上油就行了。 哦，嗯，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是个大孩子了啊。我们家孩子13岁，最近一段时间呢，凌晨的时候小腿老是抽筋儿。 哦， 是缺钙吗？又是缺什么吗？ 对，就是13岁的孩子呢，这个其实我还真缺钙不缺钙，我要打个问号。首先啊，一个是要注意他的吃饭饮食啊，要注意每天，我们叫每天两袋奶嘛，要注意他的奶制品要300到500毫升啊，要注意。再有一个的话呢，13岁的孩子，我们现在很少补D了，那么要晒太阳啊。我们孩子现在就是户外活动少，晒不着太阳， 对， 一定要让他每天能够晒晒太阳。如果真晒不好太阳的话，奶又吃不好的话，我们建议啊，这样的孩子，就这个腿有点抽筋这个孩子，我建议他把钙和D补上， 就是制剂的那种哈。 对对对对对，也很有可能。那么当然建议食补啊，还是要好好喝奶和晒太阳。再有一个呢，你稍微限制一下他白天的这种剧烈活动。有的孩子呢，其实就因为生长过程中他的这种疲劳造成的啊，这种腿抽筋儿，那么稍微限制一下他的这个白天的活动，看一看再。 嗯，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啊。以后也希望李主任常来，因为我们这个问题确实是太多了啊。 对，很高兴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嗯，再次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稍后是记忆的唱片和北京榜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5月人物榜。 陈建新，男，1992年6月出生，国家轮椅冰壶运动队队员。高位截瘫的他，在第12届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的决胜时刻，掷出关键一壶，为国夺得冬残奥会史上首金。 于宝池，男，1957年9月出生，北京同仁堂制药厂主管药师。他致力中药炮制38年，是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传承人。他解决多个刁钻难题，带出4批徒弟仍研学不辍。 董桂珍，女，1939年12月出生，丰台区长辛店街道朱北社区居民。79岁且患有乳腺癌的她，11年来坚持在社区讲党课，恐影响党委换届工作，将膝关节置换手术一推再推。 马威，女，1983年4月出生，丰台区大红门街道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她冲破人情阻力、红包诱惑，排查每一寸角落，消除多处隐患，为巡讲连夜写稿，凌晨背诵，也不误白天排查。 陈建新，男，1976年5月出生，大兴区西红门镇政府民政科工作人员。见一男子持刀追赶两女一男，危急时刻他急中生智，用共享单车将其拦截，使三人成功逃脱。 田琴，女，1980年12月出生，密云区新城子镇太古石村村民。婚后15年间，丈夫外出打工，她相继照料共7位老人，其中4人重病，伺候吃喝，哄着开心，自己累病从无怨言。 郑百玉，男，1947年6月出生，国务院国资委退休干部。退休后，他坚守在内蒙古志愿治沙已20年，